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5回，太行山王奎送信，东京城敬宗定谋。却说许敬宗见王奎满口答应，乃道：目今朝廷之事你也尽知，武大人想圣上传位于他，总因狄大人屡次阻挠，以致个人皆为他挟制。现在想出妙计一条，欲你到太行山一走，将李飞雄请来，与他商议要事。若武大人得了天下，我为开国的元勋，你也不失封侯之位。但此去关系甚大，涉或走漏风声，性命不保，不但你一人受累，连我与武大人也不得过去。因此同你商量，赶速即日动身，限一个月便须来往。王奎道：我倒何事，这事也不费许多时日，此地离怀庆府只有千余里，小人的脚力大人尽知，多则20个日子便可回京。李飞雄受过大人的厚恩，加之小人前去告知他，此事但见功名富贵之事，岂有不允之理。当时主仆记忆停当，许敬宗便即取出了1000两银子，命他作为路费。王奎道：大人何须费此钱钞，只需20-20两便可录用，其余皆存在府中，岂有恭候再行领赏。自己带了包袱，次日天明别了敬宗，直向太行山而去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这日已到山脚边下面，正拟上山，命小罗罗通报，忽听一派锣声，一字排开，走出数百罗兵，各执刀枪阻住去路。只听高声叫道：汝这人好大胆子，走到山前还不孝敬，快快送下买路钱来，方才好好放你过去。王奎笑道：汝这般狗头，乌珠也未瞎去，敢向爷爷要钱，唯恐汝等反要送钱于我。那些喽啰会齐声骂道：汝这牛子，莫想胡缠，再不送了出来，我等便要动手。王奎道：你要动手，恐你没有这胆量，快去通报李飞雄说，都中有个王奎前来相望，着他赶速下山见我。那班楼兵见他说出寨主的名姓，知非外人，赶着4-5个小头目跑上山去，嘴里招呼道：孩子们招呼好了，这是自家人。说着如飞而去，顷刻功夫，只见山头上飞来一匹坐骑，远远的高声叫道：来的莫非王兄弟吗？愚兄接待来迟，孩子们冒犯虎威，多多得罪。王奎抬头一看，正是李飞雄，赶着迎了上来，也就招呼道：小弟相隔已久，特来宝山探望。两人对面走来，行至半山，彼此相望，李飞雄欢喜非常，忙问道：贤弟不在京中，特来荒山何干？大人精神可好吗？王奎道：小人此来正是大人指使，此地非说话之所，且到山中再行叙议。当时李飞雄率过楼兵一匹马来，让他骑坐，自己在前领路，过了3道牧城，方至聚义厅上，彼此见礼坐下，随即命人送上茶来为王奎洗尘，然后摆了酒食，两人入座。王奎道：小弟此来恭喜大哥要官居极品了。李飞雄不知何故，忙道：贤弟何出此言？愚兄乃化外之人，罪恶滔天，为王法所不有， 舍费大人成全，活了性命，久坐刀头之鬼，哪里还想为官作宰，岂不是贤弟取笑吗？王奎道，小弟不言，老哥从何知道？只因太子远贬房州，武后欲想传位于成嗣，只因狄仁杰在朝，各事阻隔，特命小弟前来，请老哥进京商议此事。李飞雄本是个亡命之徒，听了此言，自是高兴非常。当时说道，非是愚兄夸口，就是那一柄大刀也算得出色惊人。既许大人如此提拔，岂有不去之理？明日便与贤弟动身。当下两人你争我夺，痛饮一番，方才席散。随又带王奎到山前山后游玩一番，又将军械粮草看视一周，果然兵精粮足。王奎道，老哥既有此家境，也算个化外诸侯，一人独占此山，无拘无束，岂不令人羡慕？若能成功之后便得富贵功名，实不愧英雄一世。李飞雄见王奎如此称贺，格外喜笑眉开，十分得意。晚间将那总领头目喊来，此人名叫出洞虎赵林，本领虽叫李飞雄稍逊一筹，两柄四方锤也不在人之下，山中除了寨主便以他为长。当时见王奎上山，知道有事，故随机到了聚义厅上。李飞雄道，愚兄明日须住京都，因徐武两大人有要事面商，上下的买卖且请前帝照管数日，嗣后愚兄回山，那时定有用贤弟之处。说着便将王奎的来意告诉赵林，这辈强人哪里知道王法，但听武承嗣得了天了，随后自己可以做官，便自欢喜非常。一夜已过，次早李飞雄带了盘川，暗藏兵器，与王奎一同下山往京都而去。两人本是好汉，脚力飞快，未有数日已到京都。一直到了许敬宗府内，王奎先命他在内厅落座，自己来到书房。却巧许敬宗到武三思府上有事，只得命人安排了李飞雄，自己到了武三思府上，也不要人通报，径自进入书房。三人望见他回来，敬宗忙开言问道，你前去如何？李飞雄可曾同来？王奎道，现已到了府中，只因大人在此，故而前来送信。武三思听了此言，甚是欢喜，遂说道，许大人且请回去，能将这李飞雄带来，待下官试验一番，就更妙了。许敬宗道，大人既要将他试验，但命他前来便了。下官府内正恐地方偏窄，易于走漏风声，住在这里耳目较少许多。遂向王奎道，你乃回去将李飞雄带来，说武皇亲命他到府中居住。王奎领命而去，稍顷果带了大汉走了进来。武承嗣向外一望，此人身高九尺向外，紫红色面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虎目，大鼻梁阔口，年约四十，大踏步到了眼前，向着许敬宗说道，小人李飞雄为恩公请安。说着磕头下去。武三思不禁赞道，好一个英雄气概，你便是李飞雄吗？许敬宗道，此乃皇亲武三思大人，如且叩见。当时李飞雄暗赐行李礼毕，侍立眼前。许敬宗先将王奎何日到山，在路行了几日的话问了一遍，然后向李飞雄道，本愿寒汝前来，所有用汝之处，王奎想以言及，汝可敢行吗？飞雄道，小人蒙大人活命之恩，加之武皇亲如此提拔，也有不行之理，但不知大人几时起事，一切如何布置，还需试下方可遵行。武承嗣与三思两人见他满口答应，急忙道， 汝能干成此事，定要封汝个大前程，但军装旗号必须要照庐陵王而行，方命他地方官相信。不知汝山还有多少帮手，若欲下山开兵，先打何处城池？李飞雄道，小人初到此地，虽有一身本领，只能提刀开战，拼个你死我活。若要定谋运略，需要大人指示。吴三思道，既然如此，且到后面安歇一宵，明日依计而行。当下王奎将他带出书房，早有吴府的家人前来照应。三思又命厨下备上了上等的酒宴款待飞雄，当晚便请许继宗记忆了一番，先拟了一道席，照庐陵王口气说，孤家乃高宗之长子，天下之储君，礼和继统称尊，临朝听政，只以母后武氏残虐不仁，信听谗言，至遭贬谪。辅公自问抱憾良深，兹特命太行山寨主李飞雄带兵征叛，以赴大统，以定民愤。所过各府州县，理会望风归顺，纳款相迎，属在臣民，直尊君上。若与王师相抗，便为叛逆之臣，攻破城池，斩首不赦。将此通谕知之。三人先拟了这道草席，以便出兵之先命人投递，好令地方官以此为凭通报武后。然后又拟了大旗的式样，用何号令，由何处进兵，何处屯扎。二人直至四鼓以后方得拟定。次日朝罢回来，武三思向许敬宗说道，李飞雄虽有这本领，但下官未曾目睹，深以为憾，欲想令他操演一番，不知他可应允。许敬宗道，此事何难，且命他前来便了。当下将李飞雄喊到书房，一手指着院中一块风石说道，我大人命汝当此重任，若不在此开眼一回，武皇亲何以知你手段？这风石汝能举起否？李飞雄听了此言，恨不能将通身本领全卖于他，方可令他敬服，遂向敬宗说道，小人本领虽不高明，这一座风石也不难提起。说着强走几步到了前面，将左右衣袖高卷，右手撑在腰间，两脚用了钉子布，伸手开抓，先将风石向外一推，离了土地，只见身躯一弯，手掌向下一托，说声起，早已见一双手将一人高的一块石举了起来，前后走了一回，然后到了原处，又轻轻摆好，把个五成四倒伸不出舌来，忙道，本领大的人也曾见了许多，这样天神似的力气实未常见过，据此一端便可知他的武艺了。两人称赞了一回，然后在书房摆了一席酒肴，自己把杯请李飞雄上座。飞雄赶忙辞道，小人何等之人敢与皇亲对坐，这事万不敢当，所有差遣之处小人定尽力便行。吴承嗣道，此乃谋天下大事，昔汉高祖御用韩信尚且登坛拜将，今谋请英雄出兵，此席也是这意思，何必固执谦让。许敬宗也命他上座。李飞雄见众人如此，只得谢罪告坐。酒至数巡，许敬宗便将所拟的旗号草席交代于他，然后武承嗣送出两万黄金，命他带回作为粮饷。李飞雄次早回山发兵起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5回完。